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以為咦 ，OK 喎。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 不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偏執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期會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 的 圍巴，哇十幾二十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少少， 他們是舉藥 來的， 舉 藥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講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啊、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哋個攞攞攞攞個 hold in 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DK 哈萨特阿 Kit Dixon 阿谦， 好欢迎大家又收听我们蓝天雪地，今个礼拜就多谢大家就一就时间啦，咁今日其实咧就系礼拜日嚟嘅，咁我啱啱又哇好鬼眼瞓，其实出唔出翻嚟，咁大家都好忙，今日本来咧 睇到你个样都眼瞓， 系啊个人手好短缺之下，咁大家都好落力咁帮手啦，今日咧有边个咧，咁有我啦 ，Wilson 啦，阿 Dixon 啦。Kit 啦，咁啊夏薩特啦，咁啊今日 CK 咧就唔喺度嘅，咁我哋有最佳第六人咧頂上啊 Dennis， 係就真係麻煩你，頂咗 CK 嘅位 置，因為 好似兩次都係頂個 CK， 佢兩次都係頂個 CK 嘅位入啊， 唔 係 啊， 唔係 有一次整個 男子組， 有一次頂嗰個位 男子組， 今次真係可以叫 Dennis 做 Rockman， 因為佢件衫係 Rockman 嚟嘅，馬刺嘅， 即係專登 嘅球衣 係。黐落自己咪 Dennis Walkman 啊，就係咁啊，講一講啦。其實呢兩日咧，就算咧出咗差啦，我同阿 Dennis 都隔空咁樣咧一齊睇波啊，喺度好鬼早起身， 好鬼黐線嘅， 專登睇嗰兩場波。好啊，咁啊講咗前日嗰場先啦，專登就起身就睇呢個熱火就對呢個 Indiana 嘅嗰場。咁大家有冇睇先？就我同 Dennis 有睇啦， 即係有啦，我點會唔會睇啊？ 睇咗下半場咯，我 應該冇理由睇嘅，因為阿威傷咗， 咪都會睇㗎。我係熱火嘅 fans， 佢係因為阿威佢所以就跟熱火嘅。咁你睇咗你覺得嗰場波點咧？ 嗰場波 嚇係咪即係打得好？ 你 覺得熱火打成點先？ 其實熱火是打得 OK， 但是流馬真的打得太差，我是等阿謙傷心的，其實熱火是打回自己我們原本一有想的應有的水平都不好的水準，但是流馬真的打得很劣咯， 是啊， 即是我覺得是 阿謙，你見其實點解咁耐唔喺度？就是、因為之前咧季初咧就太過氣焰，太過氣焰啦，因為所以咧 而家收埋自己啦要。 對波咁樣咧就好弊啦。咁喂阿 Dennis， 你講一講，你睇咗場波，你覺得點樣啦？ 我覺得啊，開頭有啲期望㗎，但係咧估唔到咧到最後係一面倒嘅賽事咯。 你期望係咩先？期望會 其實期望會一度比較精彩嘅賽事咯，但係純粹係一個。嗯一個悶局咯， 唔係純粹係 LBJ 嘅個人表演咯。 啊，係啊，好好積極。 唔係，我發覺咧，自從阿 Wilson 講咗唔中意個 pose 之後咧，佢呢幾場都有做。 佢唔敢啦，即刻改口風啊！佢而家。 佢一話唔中意個 pose， 場場都有，我想踢俾你哋。 好衰啊 ，Kitty！ 嗱，呢個 Pisa 咧，上一場就專登即係破天荒咁樣啦，個舉動係五個收起曬噶嘛，咁咧就。中間咧就專登訪問到佢哋啲球員啊咁樣，佢休息完啊，真係好正啊，又去媽咪， 又話晒黑咗啊，有啲有路啊， 又有太陽啊，又剩啊，咁樣應該表現會好啲㗎啦，咁樣。其實講翻嗰場波啊，頭嗰兩節咧。都咬住嘅喎，其實係咬住，即係熱火嘅。但係熱火嗰日，我同阿丁尼斯喺度睇一路講，就係話佢嗰日咧。打到個 playoff 嘅味道出嚟啦，嗰、個防守， 佢由第一節開始咧，佢哋嗰個由佢見到佢係Paul George 佢哋控到個波過咗半場之後咧，佢哋嗰個雙人去協防嗰下咧係好快噶，佢完全冇諗過俾佢放個波出嚟。 唔係個集中程度比我近排睇嘅場數，佢係真係似翻啲認真翻嚟打波。 佢好似已經係開咗呢個 payoff mode 咧，已經係 train 緊啦。 係啊，我嗰日突然間，咦？點解突然間打得咁醒神嘅咧？ 同埋，我覺得詹士如果佢早啲打翻出呢個咁嘅水準，應該會攞多年 MVP 嘅，但係無奈太遲啦。 都係嘅，就。嗰、那個打出嗰個 mode 係即係調校咗去 payoff mode 嘅，除咗佢仲係出唔得阿威啦，嗰場都仲係。咁、個防守係好落力啦，好積極啦，同即係亦都我覺得以為喂 Pisa 係有都醒翻啲嘅，因為佢哋上半場嗰個防守咁樣咧，其實Pisa 嘅分數咧都冇俾人拋開過嘅，其實一路咬住上嘅。咁當然個別球員啦嘅發揮啦，咁其實正常嘅，譬如阿 Paul George 啊、David West 啊，咁其實個發揮都 OK 嘅。咁你唯一咁全場最即係仲係發揮唔到嘅就係你阿迪神， 我嘅至憎嗰、那個，因為自留意嗰、那個，因為我係睇下半場咧，跟住收尾睇即係廣播阿勤啊佢哋咁講，原來第四節先攞第一個籃板嘅啫喎 ，Hilbert。 係啊， 喂，係喎，嗰日咧睇， 但佢之前嗰三節係佢係咩係咩狀況咧？條友 雲遊咯， 係咪？ 係二尺七嚟打咯，二尺七嚟打波咯。 唔係，有人話熱火唔係三巨頭㗎，係兩個半啫嘛。 但係即係嗰日阿 Hilbert， 我寫嘅喺個 post 嗰度就話，你話佢 一板神鐘， 當然係有時我覺得佢係好似都有少雲遊啊，有啲。一個籃板其實完全係接受唔到啦，因為咧對面啊鳥人出嚟咧十零分鐘啦，又 block ball 啦，又進攻籃板啦，防守啦，做足曬。即係嗰日咧嗰場波咧，另外即係講一講對面啊鳥人咧，其實我非常欣賞佢， 係啊，佢好搏喎， 好搏命啊！但係我覺得佢仲係有傷噶。即係你見佢出嘅時間，你喂佢打咁 廿零分鐘， 因為佢開頭臨開場之前都仲講緊話佢膝頭哥有少少痛，想唔出㗎。 係啊，佢出咗十六分鐘㗎咋。其實如果以佢咁樣嘅表現，如果佢係冇事嘅，你我唔會出十六分鐘，我會出三十分鐘咯。咁 唔係，但係同日地嗰日阿夏士林都打得 喂夏士林真係好係啊， 唔係我淨覺得 幫到手 啊，好幫得手 好掂啊，即刻場 唔係打起咗佢哋兩個嘅信心。 即係譬如有啲波咧，佢係唔知即係 in and out 嗰啲咧，即刻去補攬啊，又可以攞翻。兩分咁樣咧， 即 係 嗰日係打翻個火出嚟啊！真係佢哋。 夏士林，我想話係 Miami， 即係 Miami 嘅即係下半季啊，即係呢個除咗即係吉祥物之外，即係及時雨。你啱佢打翻個狀態喺度，佢嗰場打好耐，打成三十一分鐘嚇，咁籃板九個攞十一分，完全交足貨㗎。係 啊， 因為其實個內線。就你知一向都弱㗎喇，你奧頓已經唔知去咗邊啦，已經係 報銷咗啦，今季已經 睇嚟，我覺得係報銷咗㗎喇，因為如果你 講咗話報銷啦， 如果你仲有用，你季尾都唔用咧，報銷咗已經係一個即錯誤投資，同對面一樣，就擺咗喺拜仁嗰度，大家咧落注咧就全部俾佢裝食曬 ，OK 啦，咪冇辦法啦，熱火始終佢即係佢就算衰極都有個 push 喺度嘛， 係啦，咁啊。但阿寶廚其實我覺得都係一般啦，佢都積極嘅，你見佢防守啊上面啊，成隊波咧，你見到佢即係精神面貌啊，都非常之去投入呢場波嘅。好啦，佢講翻對面啦，阿 Ron Hubert 呢啲真係 垃圾級數字，即係一級中鋒啦，五分一個籃板啦，即係問題係 身手不如 啊！有時佢好似喺場上邊咧，真係完全失去咗個信心一樣啊！ 佢樣好似都幾蠢下打波嘅時候，好似咧好呆呆滯滯咁樣。 相都睇埋喎，師傅。 唔係真係，譬如即係電視咧 ，now 嗰啲主持都話佢。唔知做乜嘢嘅有陣時都， 佢好似索咗嘢咁樣，你兩隻眼耷耷地喎，你有冇睇到 啊？見到啊，即係 好似索完 K 咁樣，兩隻眼耷耷地咁樣。 唔係，但係突然間唔知點解佢做啲咩嚟，冇曬自信，佢得咁緊要嘅佢真係。 有花邊消息，點解佢會同阿 Paul George 鬧交咧？ 爭女一位，真 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誒呢樣我諗你問阿謙啊，佢係。俾我清楚啲 阿謙又會知，阿謙又會知呢啲， 第四者嚟㗎。阿謙 唔係咁樣個嗰個古仔咧，就個古仔係咁講啦，話佢哋去爵士爵客爵士嗰陣時咧，就同個 fans 就發生咗啲，就發生咗啲超友誼關係， 即係前面遊戲過後啦，係咪？ 誒唔係啊，聽聞係 超友誼， 聽聞係三 P 嚟㗎，聽聞。 哦 ，B.P. 系啦，咁跟住就不歡而散啦。 哦， 可能唔知邊個唔得啦嚇，我唔知。 但係多數嘅實覺喺對波有事嘅時候，呢啲咁嘅新聞係實碌出嚟嘅。 係咯， 大佬喂，我好難同阿 Roy Hibbert 一齊玩 P.P. 位高，間房又要好大，張牀又要好長咁樣， 場景都咁高嘅啫。 我唔諗啦，個畫面唔係好妥當。但係咧，阿 Roy Hibbert 最慘就係我叫佢想積極嗰幾下咧，佢 roll in。啊！佢去得位啦，最大問題就係啲隊友交俾佢啦，一係咧就交咗 膝頭哥對落， 係啊呢樣係啊，我嗰日聽波都係話交個波喺膝頭哥對落， 佢攞隻手長都唔係咁啊嘛， 跟住叫碌落地下你點執啊？一係咧就交佢喺側邊啊旁邊啊，主要佢一啲好唔舒服攞波。 其實我想有一樣嘢咧，我想知道其實 Roy Hibbert 佢一個食虎位或者佢嗰個最有效嘅進攻手段係咩咧？譬如你 勾手入啊嘛， 佢勾手入。又唔係呢個射即係中距離嗰啲 long two 嗰啲，佢又更加冇啦。咁其實佢係冚咗一分嘅咧。 喺呢個顏色地帶嗰個進攻入面，佢 顏色地帶都好 可以上，即係佢冇辦法啦。東岸冇中鋒噶嘛，咁佢咪玩曬咯。 即而且都係喺咁係顏色地帶啦，呢邊有六尺八尺範圍嗰啲位啦，佢都仲有啲 即 係 佢啲轉身勾手或者爆上去。 呢個你睇翻佢最好狀態嘅時候咧， 2013年嗰陣時， 我其實對佢，因為佢一佢唔係一個進攻嘅即係主力得分點，咁但係以佢嘅身形同埋即係如果你係積極啲嘅咧，你點都執到十分八分啩，係咪先？咁佢。最大問題其實我都話佢係一個防守好主力嘅球員啊嘛，咁你見啦，但係問題咧就係你防守主力咩？你冇籃板我就唔知你點樣做防守主力。你而家係俾對面譬如阿鳥人啊、阿士林啊都可以嗰日咧嗰場波邁阿密有一個即係特別嘅地方，就係咁攻佢內線鏟埋去就而佢裡面咧嘅防守咧唔好話唔得啦，兼且係因為。嗰日嘅 rebound 咧，係呢個馬咪一向最弱，其實 最差嘅成績變咗最好嗰日，係 啦， 佢冇一個正出去中鋒，冇一個高啲嘅最高都係 post 但係佢仲可以喺籃板咧 outscore 咗，係講嗰日攞40個籃板，而呢個 Pacer 只係攞31個啫，啊足足攞多咗佢25% 咁多，咁。連個籃板都防守唔到，你點防守啫？你都即係不斷有 second chance point 咧，係俾馬咪去攻佢嘅。咁所以嗰日咧，係去到第三節突然冧當，係俾呢個馬咪咧打咗個唔知16-0 啦，20-0 啦。 咁最緊係 head 後屘 head 咗成20度出嚟。 係。 咁我覺得係差唔多20-2嘅 run 嚟嘅，差唔多係一個。嗯咁跟住就我跟住話唔想睇啦，我已經一定死緊啦，即係後尾放鬆下，俾佢追翻有嗰啲可能 Pacer 都係打翻8-0嘅 run， 追剩差唔多試過追到唔知得9分， 係 單位數啦，跟住又狂奔，我話要佢一集中翻一發翻力，你又即刻拋翻開啦，已經係咁嗰場贏咗啦 ，OK 啦，咁亦都見到 Indiana 咧佢啲球員係咪因為休息完嗰幾日好啲咧？我唔。好過冇咯，我只係講好過冇咯。而家佢而家嗰個形勢都話，之前呢兩隊啊，已經唔係講緊爭個第一啦定咩啦嘛。喺熱火隊其實咧 阿詹士都話最緊要係個健康，佢一唔健康，老實講，你喺東岸你跟住過頭嗰兩關都好辛苦啊！會 呢一場基本上係一場士氣波嚟嘅。假設呢兩隊都同時喺一個即係決賽嗰邊嘅，即係東岸決賽嗰邊嘅時候，呢一場基本上係即係打士氣嘅，佢會變成係決賽嗰陣時候對壘嘅第一場嘅翻版咯，即係換句説話咧，會影響到個士氣嘅。其實咁樣係好蝕底嘅。如果係 人哋成日都講緊呢一場會係東岸決賽嘅前哨戰，但係流馬打成咁樣， 係咯，士氣 好似自己投降咁樣，我都其實有少少失望啊。對於呢場波， 咁但係又講一講啊，呢場波其實嗱，由 Pisa 休息咗嗰五個正選，跟住咧到呢場波其實佢有。其實休息咗嗰場之外，話哦休息嗰五個主力，等佢哋可以多啲體力啦，應付比賽啦。咁呢個究竟我其實一路都唔係好相信咧，呢個係一件真事嚟嘅。我覺得你需唔需要休息五個主力咧？同埋咧，你可以喂，你咪俾佢打十零廿分鐘。 係啊，其實 Lance Stephenson 嗰啲可以出。 係啊，你可以繼續出。所以我 你冇必要出。 我覺得絕對唔係純粹休息咁簡單嘅，係俾佢睇到後面嗰班球員出嚟，即係我覺得。賭博性嘅啫，喂，我要話俾你聽，你班咁嘅契弟五條友仔，而家搞埋啲咁嘅嘢，我後備嗰班球員睇出嚟幾搏命， 雖然打得辛苦，係打得辛苦， 辛苦贏波，即係佢有賭注啫，咪又輸波咁都正常啊，出神後備，咁贏咗更啱住去鼓勵下或者刺激下士氣嘅，咁呢個效果係咪做得到啦？而家一場半場我睇唔到，另外就係話俾你聽 ，Pisa 咧而家咧嗰個形勢咧，可能係計啊呢個。其實咁耐咧係得四隊咧，就係、喺 All Star 之後啊 ，All Star 前佢哋得勝咗係 70% 啦 ，All Star 後咧就會開始即係急隊嘅之後咧，就曾經有四隊波因為咁樣係入唔到，即係佢哋 conference 嘅翻爐，即係可能東岸決賽，可能四強已經揮咗出去啦。之前就波特蘭、紐約、西雅圖咧嗰支超音速啦，咁咧就其實波特蘭有兩次咁嘅經驗添，仲係係啦，就話咧， 譬如 唔係 All Star 之前，哇得勝率係 70% 嘅，一去到 All Star 之後咧，急轉直下隊表現好差，跟住連去到 conference 嘅翻爐都去唔到四強，或者甚至乎第一個 round 俾人揮咗出局啦。咁而家 Pisa 咧就最緊呢、這個，即係想加入佢其中。 一破下 呢個咁嘅呢個行列嗰度，另外咧就係阿 Vogel 佢嘅教練啦，就話喂其實都冇乜大問題嘅，佢話好多咧喺即佢比喻啲 college 嗰啲 basketball 啦，佢話好啲喺 conference 打得好咧，佢去到 佢拉咁遠啊， 拉到咁遠講呢啲 NCAA 都一早俾人摟咗出去㗎啦咁樣，咁其實呢個 moment 啦，呢個 moment 除咗對班。球員啦，對教練啦，其實阿 Vogel 教練咧，其實都係40歲嘅啫。上年其實就係、是最低教練頭五位，都排第五嘅。係嚇，咁而呢一次你見到係一個即係幾喺對於 Pisa 嚟講啦，咁係呢幾年進入一個最黑暗嘅期間嚟嘅，就話一個急轉直下，一個直情係90度嘅turn 衝落去嘅。咁 拉少少呢個完全九唔搭八，即係少少似阿仙奴今季咁嘅表現，都係季初就好強， 阿斯基都喺嗰度嘅， 就好強，好勇猛，跟住。而家就大家有冇共睹啊？ 係啦，而家就 有機會搏下嘅。 歐聯都而家好問水啦，而家。係啦。咁其實係好考佢功力㗎。一來佢係屬於後生一輩嘅教練啦。 少帥係 啊，同埋 經驗 之前係即係嗰隊波係向上啊嘛，個走勢向上，同埋大家未去到咁大期望啊嘛，係去到上年哇，見到隊波突然發到即係發光走出嚟啦，咁跟住先開始，大家開始就會對你期望定係即係唔係加少少加倍噶啦，希望你哇又即係連座位都話寫明 bid the hit 就要你，而家最慘就是、即係 bid 唔到隊波都自己而家就得曬 bid 嚇，而家係咁樣。 其實佢有個好大原因嘅，我覺得佢最大原因係。佢季中換走咗 Danny Winger，你成隊冇咗個大佬啊！ 就估唔到真係冇咗個大佬係咁緊要啊！因為 嗰個大佬已經係傷㗎啦，佢都唔係出場啦，但係奇怪在 咗精神， 即係等於 Lakers 咁樣 ，Kobe 係出唔到啫，但係起碼壓得住啊嘛。係 啊， 但係你流馬你個個都。冇一即係好似而家咁樣講，冇一個出名嘅，即係衰啲講句，佢開頭冇人認識你哋嘅，係 Danny Granger 出咗嚟帶翻起流馬，跟住先帶起你班後生仔，係咪先？但係而家就球會決定要 trade 走，咁啊個個群龍無首，咁啊再加上個少帥， 即係你佢要縮虎背嘅，咁嘅唔得。 喂，其實佢好似咧講完 冇咗個大佬啊， 但係冇得打大賽咧，點解佢哋披薩咁勁，冇得打大賽嗰啲 New York 都有得打？講完之後就開始 drop 落去喎，佢哋。 咦，咁啊，呢個又冇特別喺聖誕嘅做統計， 可能佢想講聖誕節咧，可能 即係之後就開始抽。 我就計 All Star 之前其實仲好地地嘅，總之而家就唔妥當啦。咁仲一度啊，即係引來大家猜測，就話會唔會一陣啊 Larry Bird 走翻出嚟， 即係督住隊波啊咁。咁我覺得呢啲又係吹水嘅，即係如頭先即係話唔好話 free pay 豆，邊個睇到反 free pay 啫？除非佢兩個自己話講嘅啫，係咪先？即係我一對波一有問題啊，即係老實講，唔係十支槍會指住佢噶啦。只不過經過一輪咁樣，即係我覺得，因為我之前覺得佢做呢個動作，哇要收起曬五個啊成啊咁樣唔打呢個動作係做一次啦。你去到差唔多最尾個零禮拜先做，我應該。 咁佢內容係呢個人禮拜嘅事都冇計喎。 唔係佢，你見佢個狀態，啲球員開始由阿 Ron Hibbert 一講出嚟第一句話，話有啲自私精喺度。咁一出嚟嗰句，我已經即刻咧就會收。我如果我係佢， 軍訓處置， 我一定會收起 Ron Hibbert 唔俾佢打嘅。嗱，我肯定可能我收起佢幾場俾佢打嘅。老蘇輸咪輸咯，或者點樣？你開始出嚟，即係 Ron Hibbert 而家慘在，即係學阿丁時話齋，或者其他廣播，你好似而家冇腦咁樣睇啫。你向出面講已經衰啦！喂，除非你真係解決到問題，解決唔到咁，兼且你喺場上面咁嘅表現咧，如果老手哇，大家佢之前就同阿 Paul George 同埋阿 David West 係最老友嘅，咁但係唔係全隊都係啊？咁你走出嚟咁講咧，就大家一定會有心病啊！咁我想話點解會有啲波話交落腳嗰度啊，交喺側邊啊？ 唔係啊，好似呢件事 ，David West 都曾經出過聲，就話其實佢係想去嘗試 settle 件事， settle 但係 settle 唔到 啊！大佬真係唔係 啊！佢 settle 唔到，但係喂呢場波會唔會咧？其實咧 ，Roy Hibbert 係俾人擺上台㗎。 呢個好啦，唔係咁冇辦法啦。如果你蠢到，首先你出聲嘛，即係正人出手， 笨人出手。 而家佢其實就即係調翻，佢出咗手啊！佢講出嚟，佢將件事揚出嚟咧，就笨咗啦。最緊就 再者又出唔到手去幫佢，真係。 兼且喺場上面你係冇咁嘅表現，係 咪應該靜不動我不動 就真係冇球隊裏面 嘅事，唔係好簡單啫。球壇嘅嘢未用球隊成績嚟，未大家咪講嘢咯。即係你個人成績打得到，球隊成績去到嘅，咁你首先做咗大佬先。 唔係好似 Anthony 咁，你輸都好，我自己不停。都係射緊波，對波唔爭氣，我都冇辦法。 同埋 都有個， 我覺得有樣嘢佢應該即係喺嗰場波對佢公鹿嗰場波應該學到一樣嘢，就喂睇下嗰場波邊有咩起對波。雖則你唔好對諗住對公鹿耍定點樣好啦，你一落到場嗰場波都係即係一隊 NBA 嘅球隊啊嘛。你睇下阿史都拿啊，同埋阿伊東津拿，仲有嗰、那個有個黑人後備阿 Chris Copeland 啦。其實你見佢。幾個嗰日係咩起場波㗎？係 啊， 你 雖然係辛苦打得。 因為 Anna 係今年係出正選呢五個正選啦，喺上陣嘅時間同時上陣嘅時間係最多㗎嘛。咁你係咪應該即係你見到後備係可以打到嘅時候，係咪應該將個時間分配得好啲咧？咁嗰日其實出嚟其實第三節啦，熱火隊係一個咁狂砰聲嘅攻勢咧。佢跟住阿史都係靠阿史都拿咧執幾分啊，就執攞嗰六頭六分都係。 反而過咗嚟阿史都拿喺火箭嗰邊過咗嚟， 做得好啲啊嘛， 好咗好多喎。 其實我唔知，因為佢自從火箭之後，其實佢都係打後備多，即但係我覺得佢出親嚟後備出親嚟咧都交到貨咯。咁總之 係咪又係嗰句？因為東岸冇人高，所以又有得合下。 其實都係你東岸，你其實你都唔識得打個內線，你有內線球員你都唔識得打咧。你有七尺成個洞喺度又廢嘅咧，咁其實真係嘥曬。你東岸已經好好用㗎啦，你試下西岸俾人，即係你有幾多勁人喺內線 撞斷㗎啦，俾人 嚇。呢度其實真係好好用㗎啦。Pisa 唔講佢啦，因為其實一落講翻就熱火， 越講越傷心。 越講越傷心啊！熱火咧，但係我贏咗一場啦，我諗住砰砰聲氣勢翻嚟啦。我已經話第一種子。 其實因為其實我想講今朝先講個原因就係因為你想 New York 入到 playoff， 佢就幫你一把。狠狠地將佢 KO 放隻鷹出嚟， 咁樣啊？ 咁 Anthony 同 James 一定打，一定會絕交啊！佢 老友嚟嗰度，係咯，咁就係 都唔緊要，佢唔妥阿 Wilson 啫。 如果講到我咁緊要嘅，冇辦法，我應該係美國廣播啊，唔係 嗰啲抽水真係。 唔係啊，阿 CK 要我哋講噶嘛呢啲嘢。 唉，好在啫，因為 CK 唔喺度啫。 哇！佢就係話要嘛。 成個水塘都俾你抽乾。 今日就係熱火隊咧，就今朝早啊，就專登。呢場唔係專登起身睇嗰場嚟嘅，咁但係咧諗一諗睇埋呢場就係熱火對英隊啦，因為英隊咧之前已經係應該兩連勝㗎啦，咁啊你知佢同紐約其實爭第八噶嘛，咁其實只要贏埋呢場咧就已經係即係坐硬啦，呢個第八我攞咗㗎啦，咁我諗住喂對熱火隊熱火唯一唔好嘅就打一場 back to back 啦，咁但係喂應該我成日都話熱火，咁應該照佢嘅實力咧，同埋今場阿威也出翻啊嘛，咁我諗住都應該即係我覺得 Hawks 咧，即係英隊咧，就始終機會一定係大過紐約嘅，但我諗住應該會過多一兩場先知啦， 即係去到問啲啊， 就咪咧呢一場好搞笑咯，佢哋兩呢一隊咧嘅全望，即係呢兩隊嘅全望咧，就喺曬呢一度咧。New York 咧，基本上咧完全係被動嘅狀態，睇住場波，哎呀冇得參加啦。 咁即係佢一早已經係睇住人哋玩嘅啦， 冇辦法嘅喎， 佢自己攞嚟衰嘅真係。但係只不過我今日又奇怪地，熱火輸翻呢場咧，呢場我唔特別即係講嗰個內容啦，因為其實我見阿威出嚟其實係好 effective 嘅。 嗯， 係。23分鐘攞24分喎，大佬。 哇， 係啊， 佢都唔夠嗰日詹姆士1分鐘攞差唔多攞分咁滯喎，40分喎到最後。 哦，咁啊，立邦啲勁啊嘛， 黐線嘅。 咁但係點解今日我睇翻佢出翻嚟嘅狀態都唔係話想象中話咁傷咯？ 我諗呢個係對熱火 嘅一個場應該 OK 嘅 啦， 一個嚇連續投咗九場，咁啊呢場 俾佢試下 都仲即係要攞翻啲即係 攞翻啲手感啊，攞翻節奏手感啊，啲隊友再夾一夾啊。 你打廿零分鐘，其實如果你老實講，我其實係擔心熱，即係我知我熱火球迷嚟㗎嘛，我係好擔心熱火。你個嗱而家睇一睇啊，睇一睇嗰個形勢啊，而家個 standing， 佢基本上咧，我其實而家就調翻轉頭啊 ，Indiana hit 翻住佢啊嘛，你今日輸鬼咗，又大場數得勝咗一樣嘅，咁但係咧就計翻佢哋嗰啲 tiebreaker 咧，就 Indiana 咧排第一嘅，咁迈阿密排第二啦， 會唔會 keep 住個第二想打 但有人話喂會唔會走線啊咁樣，因為佢如果走線佢會嗱我當而家呢個 picture 就係啦，咁。Indiana 就對英隊，佢第一轉咧 對夏洛特山貓， 就對山貓。 Hello Kitty 喎、啊、，Hello Kitty 點都易打啲啊嘛？ 哇，梗係啦，Hello Kitty 正啊，大佬。 即係只貓仔打好打個英隊一中嘅。 Hello Kitty 你頂都係打個 AI Jefferson 啫。 如果你睇翻今日咧嘅英隊咧，就的而且確個板斧好似好多。今日呢幾場啦，英隊嗰個反底咧，的而且確係即係如果 三分咁咪都 O K 嘅 嚇，即係係會覺得哇，會唔會好即係難食過山貓咧？咁唔知，但係我當啊，喂，第一轉你冇理由你對邊隊都好啦，其實你應該都 食硬噶啦， 都食硬啦，咁第二隊跟住會對咩？第二圈 係 會唔會第一跟住嗰兩隊應該係第三位 而家 公牛就會對華盛頓，咁佢哋係咪會對呢個公牛咧？如果公牛咧，其實冇，因為佢唔係呢兩個位置啊，嗰邊就會係多倫多同埋呢個網隊啊，嚇咁。但係唔知點解咧，第四位係多倫多啊，第五位係網隊啊，但係我點我都覺得網隊係會出線嘅喎，我覺得網隊嘅機會係大多，因為網隊佢嗰個下半季嗰個表現咧，係全聯盟咧，我冇記錯第三㗎嘛，佢哋係 突然神勇啊！ 嚇你 橫掃咗係今季唯一橫掃熱火喎、 啊！你計翻成個即係下半季嗰、那個咁嘅整體表現咧，其實佢一路向上衝㗎喎，同埋我見佢下半季因為太犀利，佢作客就主場嘅成績咧都唔爭得遠嘅。咁所以我係覺得佢哋勝出嘅機會咧係多過多倫多，所以因為啲第四、第五位唔係講得爭個實力爭好遠啫嘛。 嗯嗯嗯。 咁其實會唔會我都話啦，媽咪咧去到第二個 round， 你唔係對之一咯，公牛，我當我個假設啊嘛，就係對網隊啊嘛，呢兩隊你先對真。 呢個熱火隊都係咩樣㗎啦。係啊，好狠㗎嘛，嗰、個樣都 真係好狠。 我諗熱火點樣都唔希望對住對翻網隊嘅，熱火唔想對住隻網嘅。 但唔 係，其實我覺得去到打 playoff 去對邊度？係 啊，我 反而我覺得對公牛佢會吃力啲嘅。其實 阿詹士都係咁講，其實去到 playoff 佢話對邊隊都一樣嘅啫。佢咧 係啦，但係你 嗰日咁嘅表現，咁邊隊都唔怕。 唔係，但係你網隊就我覺得幾次打咧，其實你話爭一分咧，我又覺得佢未出全力。但係對親公牛咧，公牛嗰啲能量唔知點解係突然間好勁。 公牛嗰、那個 即係估你唔到啊！佢如果公牛對熱火嗰個心態係勁過網隊對熱火嘅心態，我覺得。 我覺得呢兩隊仲一都還點難砌啊，所以我覺得唔會有人，我成日都話打波點會諗走線啊嗰啲嘢，因為只不過望翻你之後嗰兩場波啊，喂呢、這個熱火對華盛頓，跟住咧就再對呢個係76人，咁呢兩隊我哋有假設地。佢應該借得到噶嘛？ 係咯， 假設地，我今朝同你講過啦。 假設地佢係借得到噶嘛？咁嗰邊咧就要打一場馬刺，係 啊， 係咪啊？同埋係咪仲有一場 OKC？OKC 喎， 唔 係 魔術同 OKC， 你講 魔術同 OKC， 你講 魔術 披薩啊嘛， 披薩 魔術同 OKC。 哦，但係魔術又好難講，魔術我覺得。是一隊你又估佢唔到，因為佢到 魔術嚟㗎嘛。 係啊，魔術嚟㗎。但係去譬如對 OKC，OKC 其實都應該坐定粒六咧，攞個即係西岸第二㗎喇喎。咁但係會唔會即係留少力啊，或者冇咁上心咧場波？但係你照牌面睇啊，照牌面睇，其實咁你 Pisa 都係蝕底啲㗎嘛。咁就所以我估熱火都應該正常地係攞返個頭位嘅咁樣囉。只不過剛才我都擔心熱火係咩呢，佢嗰個雙環嘅問題呢，我覺得你而家有臨 playoff， 我當你突然啲人嘅能量補返曬啦，緊緊好出場啦，你打完第一二 round 呢，我覺得係咪仲有能力去拱即係若衝個 playoff 嗰度，即係冠軍conference 啊，或者係 final 呢，我好擔心你譬如過兩彎因阿威唔掂啦，跟住再過多中間 ，Anderson 收尾埋啦。其實我覺得對波就差唔多咁上下噶啦。 但係有個陰謀論諗法，係如果熱火真係啊拼足勁，直落四場掃走咗只 Hello Kitty， 咁你跟住其餘嗰幾隊，佢哋都係實力都係有翻咁上下。佢哋要打嘅時候，可能要打第五、第六場嘅話，咁熱火咪爭取到好長嘅時間去休息。咁佢又會唔會係谷住呢度火可以衝過籃網或者衝過？ 佢哋都係我覺得一定係咁搏，尤其是第一 round 一定係盡快解決， 係啊， 爭取休息時間。但我而家最弊個問題，我覺得佢哋波啲傷患咧唔係幾日搞得掂啊！即係你叫阿威，你 keep 住廿零分鐘咧，佢咁樣我覺得好好噶啦嚇。但係如果你喂中間你話去整咗兩場 game six 啊，要打下 game six 啊，咁仲要係場場硬仗咧，我覺得阿威你過到啊，佢仲打得，但係問題嗰個狀態咧就會下滑嘅時候咧，你去到臨尾，譬如再對我當你啊，去東岸你對流馬咁，其實都好，我覺得雖則流馬你而家係跛咗腳咁樣啊，但我覺得好大機會你都要可能咬到第七場，你總之去到西岸嗰、那個。決賽嘅時候咧 ，final 嗰陣時你 我覺得即係佢要最緊要，我仲睇好佢係可以東岸係衝到去 final 嘅。只不過我覺得去到 final 嘅時候咧， 難 行呢個火咧就已經由一個慢火變咗堆 文火。 其實我對於佢哋嘅傷勢，我諗佢啲助教啊咩成，佢哋自己都有心中有數。其實如果 Way 佢唞嘅機，即係唞今年唞嘅狀態係比佢真係當年受傷咧仲唞得多咗嘅。 啊！咁今年佢廿幾場冇出過，成廿六場。 啊、真係佢有一年整親隻手，2007、2008年嗰時都冇扣得咁多。係咯，咁但係 我都覺得今年嗰啲傷勢咧，其實唔係話真係好 obvious 嘅。我覺得佢哋係諗住係俾佢哋唞多啲，養尊處優多過真係。 咁呢個真係要睇下，去到即係睇打 playoff 就現真章啊！我覺得我嘅即係睇法係比較悲觀嘅，我講係擔心嘅，我因為熱火球 迷。其實我睇咗頭先多倫多嗰度速龍，佢其實有三場波，即係佢同公牛都係爭一場啫嘛。其實玩下手，佢可能第一 round 都唔係對公牛或者籃網。 係啊，而家公牛就第三啊，同呢個第四嘅多倫多爭一場嘅咋。 係啦，但係多倫多最尾嗰場對 New York 嘅，咁睇下佢用咩士氣去打啦。其實 同 New York 傾放水咯， 可能係 Anthony 覺得自己告別賽咧，大佬可能好用咧， 已經告別咗㗎啦 ，New York 已經 唔係係 Anthony 同 New York 即係講拜拜之後最後一場啦，咁樣啊，而家、 即係提早放暑假啦，可以 係啊，可能提早放暑假冇 playoff 打咧 ，Anthony 究竟會唔會即係選擇下年跳出合約咧？呢、這個一定係令人非常關注問題嘅。今日你。英隊攞咗 已經有 story 㗎啦，開始 已經係 專心一意游說詹姆斯過嚟啊！ 睇下西岸啦，西岸其實咧、就個形勢咧都係 嗰句七國咁亂啦、 因為嗰邊八隊就已經定曬啦，嚇呢邊咧就爭一隊嘅啫。咁啊，不如講下今朝早我哋睇嗰場波啊，就係呢個 Phoenix Sun 鳳凰城太陽隊 就對呢、這個 特拉斯小牛， 特拉斯咁啊，呢場波特拉斯贏咗啦。咁就亦都因為呢場波咧，就已經確定咗入 playoff 噶啦，第幾位？第七位。咁佢唔係一定第七位嘅，其實即係佢即一定入 playoff 啫。 係啊， 因為有機會佢同樓上 Golden State 咧，其實爭一場。 係啊， 咁啊同樓 都仲有一兩場硬嘢 打。咁啊，樓下咧就輪到呢個灰熊加呢個鳳凰城太陽隊係爭啦。咁今朝嗰場波咧，其實 Phoenix Sun 唔好彩啊！啱呢兩日啦，其實先對馬刺啦， 係啊， 就再嚟呢個對達拉斯啦。馬刺嗰日咧，嗰場咧，其中個主將咧，Drake 就冇出噶。其實佢係手傷咗噶。咁但係又曾經一度領先廿分嘅，但係亦都係快雲烏有俾馬刺咧喺冇登騰嘅情況下又追翻嗰場波，我冇睇， 我都冇睇。 我原先就諗住咧。有機會啊，因為喂，原先就唔止話係登騰嘅，連阿 Parker 都話唔出嘅，咁點知係出翻？ 諗住放水俾阿太陽啊， 但係最大問題，喂，佢就算唔出 Parker 登騰啫，但係你冇咗個主將啊嘛，嚇、啊。 係咯，即係嗰場冇出嘅阿德拉奇冇出嘅。 係啊，咁 爭好遠， 就爭好遠。其實今日啦，佢出翻啦，其實都係因為係話佢。即係忍痛去上場嘅，咁今日其實達拉斯都係表現翻一啲，即係我覺得係因為經驗足啲咯， 同埋主場波， 一來主場啦，二來係個經驗控制個節奏好啲， 小牛啲馬啲老鬼波又出嚟 啦，嚇、即係點講咧？佢哋有時，譬如其實我覺得有最尾兩下攻勢，其實有機會係攞翻太陽隊執翻呢場嘅，但係都係個處理，我覺得唔夠成熟，都係有心急啦嚇。 可能始終太陽太後，即係成隊波太後生啦。 的而且確係，同埋咧又季初冇人睇， 冇人睇好佢㗎。 我哋都講咗一次個太陽，即係我哋都冇點講過太陽嗰陣時候， 嗰陣時叫夕陽啊 嘛。哇！呢扎咁嘅人都係冇乜好結果㗎啦，又因為佢個 trade 又冇乜特別大， 佢冇乜包袱俾佢嘅，即係佢冇乜包袱俾佢嘅時候，佢咪放盡嚟打咯，打到幾好咪幾好咯，入唔入到季後賽嘅 bonus 嚟啦， 即係係啦 bonus 嚟嘅時候，咁佢有呢個咁嘅成績，算係喜出望外㗎啦，真係。 呢個看下先。即係嗰、那個嚇、 都幾勁啊！其實坦白講，就算佢好公物論呢兩場都係最後都係敗局啦，但係佢哋呢一兩場嘅開局，佢哋都係領先好多噶嘛。即係佢哋有策略嚟，有 都係講入唔到，就算入唔到 playoff， 即係都係 一個好成功嘅球季。 好成功球季，因為咧你而家入唔到，但係都話你擺翻去東岸，其實 係頭四咁樣， 係咯。即係我覺得唯有係 拼命咯。 之後個 playoff 會唔會有啲咩轉變嘅啫？如果唔係咧，其實西岸其實你耐唔耐都有啲咁悲劇發生㗎。即係唔好話 50% 啦，大佬係你五啊幾啊咁樣，即係都入唔到嘅，咁就真 係 其實。 所以當年阿 Anthony 咪走嗰個東岸，咪就咁解咯。點知悲劇都係再發生。 唔係佢再數字再走低啲咯，就係、是、走到入唔到為止咯個 playoff。今日就係慘啊！我想話英隊贏咗紐約入唔到 playoff。原來咧嗰陣時丹佛我唔知道我冇 detail， 我淨係睇到Twitter 有個咁樣嘅即係資料就係話呢個丹佛咧就會係因為喺嗰陣時賣咗 Anthony 俾佢咧嗰個合約上面咧佢得到紐約嗰、那個pick 嘅，而呢個係一個。高位嘅 pick 嚟嘅喎，係一個係喺 lottery 裏面即係投咗十幾位嘅喎，咁即係得不償失啦，佢入唔到 playoff， 跟住禮手而家丹佛仲執到個 高嘅選秀位， 高嘅選秀位。咁一早講咗話，其實喂紐約入唔到 playoff， 其實係好大劑嘅。即係其實你基本上 冇人 有吹走曬嗰啲。 仲要今年好似好多好正嘅 rookies 啊嘛，好多好正嘅新手。 哦，係啊，係 咯。即係 pick 其實就預咗你冇啦，但係你起碼你入到 playoff 一個名冇咁臭啦。 其 實 坦白講， 不嬲 都話紐約人係比較短視嘅啦，佢哋係為求大牌就乜嘢都係會可以犧牲嘅，即係。picks 啊， 即 係 你好似你 依 好似阿 Brooklyn， 即係網隊講，喂，哦咁我話曬啦，我仲要入到 playoff 啦，而家你響個躲出嚟，我贏曬你熱火四場啊，幾勁啊， 俾曬位你啦， 起碼啊 Jason Kidd 仲攞到啲 credit， 咁對波仲有啲，即係喺當地嚟講啊，起碼喺 Brooklyn 咁邊或者紐約，喂都對得住啲 fans 啊嘛，我掉咗咁多錢， 可能阿 Spike Lee 都會過一個 Brooklyn 睇埋睇波咯， 咁但係問題你得錢又掉咗咁多，最衰就係咧呢個，即係講開又講開，即係一講到紐約之後，有時火會埋，嗰年咁嘅肥仔啊 ，Wilson 大巴升埋喺度，仲話誒呢一季咧，如果 唔 係 我聽少少小道流講咧，原來你個 Wilson 咧， 我個 Wilson 我最憎嘅， 佢即係紐約嗰個主帥 Wilson 咧，之所以唔炒咧，仲可以保住呢個帥位咧，係因為咧。阿杜林咧係留住佢嘅，即係唔俾阿 Mills 炒佢，所以先仲可以留咁耐。 唔係啊嘛， 好似聽到小道係咁樣講。 唔係啊，直情我睇 下呢個小道係吹出嚟嘅咋。 唔係呢個唔係算小道㗎啦，呢個我淨見到報道。 見到報道係咁樣。 我以為你話你見到係咁啊。 唔係，喂，老實 嘢，又抽水啊！ 今日佢啲火熄曬。 大鑊啊！點解成日啲水車抽嘅？ 我唔同你講呢啲嘢，真係我係講翻，即係我想話係咁啊！仲喺度話咧，因為阿班尼咧，佢喺嗰陣時喺多倫多揾翻嚟嗰件咁嘅大笨實咧，即係傷咗，所以搞到咧，哎呀，我哋表現咧下滑。大佬喎，我想話佢喺度嘅時候。咪一樣對玻璃咪係輸到， 有好多好嘅， 又唔見好多去邊，大佬，即係 有佢同冇佢喺度嘅時候，你賴佢，咁人哋覺得有冇信服力咧？ 冇佢反而好，咗冇佢係打翻起啊邊個三三 Y 咁啊，係咯， 打翻起㗎，但係我都話佢啲走唔甩㗎，佢嘅責任，如果下年唔炒佢，我嗱季初已經死咗一次啦，我跪咗門口噶啦，已經我話過聖誕前唔炒佢啦，我跪咗幾步噶啦。下季如果唔炒佢啦，我下次做節目我跪喺度再話俾你聽。哇！越玩越大，佢咁都唔炒佢，咁啊真係離曬譜啊！我唔會去到阿傑斯嗰啲，就係嗰啲大得滯，我找唔到嘅。唔係 你 我找 得 到，你 就算係都唔應該淨係炒咗成一個啦。 佢話齋，阿真就話重組包括埋 係啦。 嗰個 教練 啦，球員啦，咁 其實我覺得咧，阿 會做嘢 啦， 禪師會做嘢， 已經係有一即係一落嚟之前咧，已經係有曬 planning， 係做曬所有功課噶啦。 佢最緊要聽到 佢都應該係諗住，你而家你咁嘅成績入唔入到季後賽，我都唔 care。 佢都已經可能預咗你係唔入噶啦，你搞唔掂噶啦。 或者喺來季， 佢為咗標新唔好踎低去升件頭暈，佢一定炒。 問題係。咪季尾見到啲球員咧，你見 J.R. Smith 幾勁噶啦，我話佢破紀錄噶嘛。 佢傻嘅喎，真係。 喂，有啲球員識醒啊，大佬，佢知有冇神走啦嘛。我臨尾仲表現得好啲啊 ，A 米嗰啲仲醒啲啊，下年喂。 喂，咁但係其實佢冇諗過就係、是，佢冇諗過就係、是，如果佢突然之間打落咁勁，咪即係話俾人聽。 咁啊，話教練教練衰啊，穿得表現唔好咁樣啫嘛，都係。 要擺佢上去咯。 咁冇啊 ，New York。我最好睇下佢留唔留住 Anthony 啫，都係 留唔留到？我諗都應該留到嘅禪師喎，大佬 睇願唔願意留咯。 係咯，睇願 唔願。唔係，如果佢留唔到咧，以阿禪師嗰個咁嘅朵咧，一定揾翻件即係唔會差得過佢嘅翻嚟嘅。 好嘢喎！ 講呢啲嘅啫，講呢啲。 係啊，詹姆斯話咗2015年會做 free agent 噶嘛，跳出嚟。 到時睇下點樣又咁啊！第一節時間好似差唔多，咁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過。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